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20:15，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在以下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学界的进展。第一件事情要和大家讲到的是一组数据。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呢，最近通过第三方的调查机构啊，所进行了一番调查，也获得了在“13五”期间公众环境意识的相关数据。这个意识的提升到底有什么样的数据表现？我们先和大家来听一听这则新闻。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发布由第三方调查机构进行的2020年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结果。2020年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指数为74.75分，比2018年提高4.23分，并呈现持续提高的趋势。十三五期间，公众的环境认知度及行为践行度都有所提升，越来越多公众选择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调查结果显示，近五年公众对北京市环境质量评价总体呈上升趋势。2020年总体环境质量得分8.01分，较2016年提升了1.78分。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评分也有较为明显的提升，相较2016年分别提升1.95分、1.60分。调查显示，95.8%的受访者与他人讨论过环保话题，公众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反应积极，以投诉举报的方式为主。和2019年相比，公众主动监督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的意愿提高了7.1个百分点。此外，愿意为支持环境改善付出一定成本的公众比例提升了2.4个百分点，公众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意愿较高。调查显示，2020年表示愿意购买新能源车的公众占比为61.2%。公众考量是否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因素包括里程长短、充电设施是否完善等。 从数据当中呢，我们听到啊，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呢是上升了。其实呢，从咱们身边的朋友，咱们接触到的人，跟他们来聊一聊，也会发现呢，大家关注环境、探讨环境的这个主题也是更多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过去我们无论是媒体的宣传，还是切身的感受到环境的重要性，其实从这两个角度来说，都是大家提升环境意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把目光放到荷兰的一家动物园。这个动物园呢关门了，原因呢是什么？他们动物园里的动物呢又跑出来了。为什么要用又呢？您来听一听吧。 荷兰阿莫斯福特动物园因发现两头狼逃出笼舍，园方随即紧急闭园，所幸两头狼后来被捕获，期间没有人员伤亡。这是这家动物园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第二次发生动物逃出笼舍事件。据报道，有游客当天向园方报告说看到两头狼在园内徘徊，园方紧急闭园寻找他们踪迹。两头狼在动物园内游荡了约40-50分钟，此后先后被园方工作人员用麻醉剂放倒并捕获。动物园后来重新开放。阿莫斯福特动物园初步判断，两头狼受到惊吓后从笼舍围栏底部一个洞逃走，但具体原因需进一步调查。依照园方说法，这个洞是新的，因为园方在近期检查中没发现围栏有异常，笼舍本身也达到安全要求。这是这家动物园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第二次出现动物出逃。去年11月，园内两头黑猩猩因饲养员工作失误逃出笼舍，之后由于表现出攻击行为，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考虑将他们击毙。 哎呀，说说这家动物园啊，一定是管理有问题。这时间一年之内第二次发生了动物出逃的事情，而且呢在上一次出逃的时候，两头黑猩猩表现出了攻击的行为，后来工作人员呢号称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把他们给击毙了。其实这是人类的失职啊，最后导致呢动物被射杀了。其实动物园 无论说是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动物园所负担的功能都是相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野生动物，第二呢是对于野生动物进行研究，第三呢是来给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们，平常见不到野生动物的人们，来让他们见到野生动物的机会。所以呢，动物园很重要。当然呢，动物园能够很好的运行下去，其实呢，管理者完善的管理更重要。哎，不过也得说一句啊，这个报告动物园狼丢了的游客也很专业呀。在动物园里一眼就看见，说哎呦，这是两只狼，而且是动物园里丢的两只狼。其实呢，大家见过狼，如果呢您对于这个动物不是很了解的话，你很难在短时间内分清楚这到底是狼啊还是狗啊，啊是哈士奇啊还是狼啊，或者是什么德国黑背啊还是狼啊等等，真的很难分清楚。我们都说呢，狗的尾巴是耷拉下去的，狼的尾巴呢是翘下来的，但有的时候这个状态呢，它尾巴是介于翘下去啊，介于翘起来呀和耷拉下去之间，你也很难去分辨。所以这个游客呢，肯定还是一个非常懂动物的人啊。刚才说了，荷兰一个动物园临时关闭，希望下一次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到美国，美国呢，2050年或因极端高温天气损失5000亿美元。现在是2021年到2050年，不到30年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数据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以及呢，这个数据包括呢整个气候的变化对于美国以外的地区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美国不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极端高温天气将给美国公共健康和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报告预计美国2050年将有约 5.9 万人死于极端高温天气，当年经济损失预计可达5000亿美元。依据这份报告，到2050年，美国大约30%人口，即约1亿美国人，当年将经历至少100个最高气温超过32摄氏度的高温天，预计约45万人将因极端高温天气遭遇工伤事故，而现阶段这一数字约为年均12万人。玉米是美国种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之一。报告预计，美国玉米种植业2030年因极端高温天气遭受的年收入损失将由现阶段的 7.2 亿美元增至17亿美元。届时，许多农场将因上述经济损失关闭，食品和牲畜饲料价格也将因此攀升。鉴于美国玉米出口量占全球1/3，上述影响预计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溢出效应。 这个溢出效应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啊，有可能是因为美国天气变了，这个玉米的产量呢因此也变化，所以呢玉米的价格会生长啊，会生长，玉米的价格会涨上去。但是呢，玉米也不见得只在美国一个地方生长嘛。大家已经对于未来有了预判，其实更多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可以提前做到呢？我们在新闻当中还看到一个数字啊，1亿美国人将至少经历100个最高气温超过32摄氏度的高温天，32摄氏度。我们每年夏天不都是会经历这样的天气很多天吗？而且呢。100个气温超过32度的高温天气，这其实对于美国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你把这个温度放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这也许就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儿。但是美国人可能就受不了这个考验了。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跟大家说过，在今年夏天，美国的西海岸，尤其是在和加拿大交界的地方呢，经历了异常的高温，40多度。而在此之前呢，那个地方人们啊所生活的区域呢，温度也就是个20-30度，非常的舒服。很多家里呢连空调都不用装，结果呢一下子就来了40多度，而且呢一持续就是1个多星期，还热死了很多的人。所以呢，未来要是真的出现天气的巨变，倒不是说数字上看起来是多还是少啊，我指的说是这个温度上升的是高还是低。其实更关键的是，已经习惯了一种天气状况的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面对天气的巨变所带来对于生活的巨大影响呢？好了，最后在这个环节和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德国最大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关门了，原因是什么呢？ 德国最大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近日结束当天工作后关闭。按照德国媒体说法，鉴于德国接种率已超过60%，全国各地接种中心正陆续关闭。这处接种中心位于汉堡市，自投入运行以来，接种人次超过116万。同一天，德国首都柏林两家疫苗接种中心也完成了最后一天接种任务。 至此，柏林八个月前首批开放的6家疫苗接种中心仅于2家运行，预计年底全部关闭。按照德国媒体说法，随着德国接种率不断攀升，民众接种需求出现下降趋势。这一趋势自6月下旬以来尤为明显，首次接种疫苗的人数更是急剧减少。迄今已有超过60%德国民众接种了疫苗，德国各地的接种中心不再是接种主力军。这些接种中心关闭后，医院、诊所、企业和学校等机构可继续提供接种服务。另外，社区中心、购物中心和足球场等地也会提供疫苗接种。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德国约8389万人口中 60.6% 已完成全程疫苗接种，接种至少一剂者占比 65.2%。 所以呢，德国的疫苗接种中心，这是一个最大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啊，就关闭了。这个疫苗中心的关闭呢，其实对于整个疫苗接种工作的影响，应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因为接下来呢还会有其他的中心继续工作。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其实 60.6% 的人已经完成了疫苗的接种。其实到现在为止，人类呢自古战胜传染病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疫苗的接种，除此之外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所以从德国的这个案例来看呢，这确实挺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希望呢我们身边给大家接种新冠疫苗的这些接种点也能够早日关闭。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真的关了，就意味着说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疫苗的接种，甚至说我们也即将度过这一次的疫情了。在以上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到的话题呢，都是和科学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讲的这件事儿和很多果粉有关系，我说的果粉啊，就是苹果公司的所生产的设备的一些爱好者，大家把他们称为果粉。果粉呢，除了花钱买苹果公司的硬件，在软件方面呢也是不吝投入。今天讲的这件事情呢，可能果粉们要省点钱了，但请注意我的用词，我说的是可能。究竟为什么会省钱，能不能省下钱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谈谈这个话题。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几年前某广告里的一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不知说进了多少人的心坎。在互联网消费时代，无论是开发者还是消费者，都可以说苦中间商久矣。而作为手机应用软件业界最大的中间商之一的苹果公司，近些年由于所谓的苹果税也受到了不少的口诛笔伐，但现在他们也似乎绷不住了。日前苹果公司对外表示， Apple Store 的内购规则发生了极大变化，延续了十余年的机制出现了明显松动。正所谓机制妥协再博弈，多方入场谁获益。什么是苹果税？它为何会如此令人怨声载道？这次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调整和修改？对于开发者和消费者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博弈中间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苹果手机的用户啊有关系。用过苹果手机的朋友都知道，下载苹果软件需要登录苹果商店 Apple Store。 那么在2020年，苹果商店的收入您知道是多少钱吗？约合人民币4150亿元。如果这个数字听起来没概念的话呢，我再说一个对比的数字啊。2020年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手机厂商的小米，它总营收也仅仅是2459亿元人民币。毫无疑问， Apple Store 已经成为了苹果的摇钱树。所有的用户啊，只要涉及到软件付费或者内购，苹果公司呢都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呢，苹果公司在最近做出了重大的妥协。依据呢美国苹果公司的一份新闻稿呢，我们看到啊，苹果 Apple Store 原有的规则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具体来说呢，涵盖以下几项内容。第一，年收入少于100万美元的企业将会继续享受15%的提成优惠，这项优惠将至少持续3年。 第二呢，开发者可以使用电子邮件等通信方式与用户共享 iOS APP 之外的支付方式。开发者呢，不需要因为发生在 APP 或者 Apple Store 之外的任何购买支付佣金。还有呢，就是未通过审核的 APP 可以申请复议，创建年度透明报告，公开 APP 审核机制的详细数据等。事实上啊，苹果的这几项措施最关键的就是两点。第一，允许开发者绕过苹果的抽成。第二呢，就是 APP 的审核机制更加的透明。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呢，影响最大的就是苹果的抽成，也就是大家说的苹果税。现在呢，苹果公司是允许开发者绕开它了，自然呢，也是给了用户以及开发者呢，规避苹果税的可能性。那么被外界称为苹果税的苹果商店的购买提成是否真的会取消呢？在苹果公司公布新规之后，对于其他 APP 的上架会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 IT 科技资深专家石桐宇。石桐宇先生，晚上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刚才我跟各位介绍了一下，苹果的 Apple Store 真的是太赚钱了，合人民币啊，2020年这一年4000多亿人民币啊。但是现在呢，他对外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抽成的比例降低，那就等于说这大钱不要了，扔了，不赚了。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了，就是他虽然这么挣钱，但是呢，就因为太挣钱，或者说是垄断的太厉害了，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它至少面临两方面的压力。第一方面呢，其他的一些平台和大的这个应用商其实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逃离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苹果税。那么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那包括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像亚马逊，像这个网飞，其实都已经做得比较过分了。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也是代价蛮大的，所以呢，就是说双方都是麻杆打狼吧，两头都怕。那么苹果这次的这个表态，很大程度上也是做一个姿态给对方去看。当然了，就是说对于这方面他所面临的压力来说，他是绝对不会有半分退步的。所以他也只是表一个姿态。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压力的话，就是来源于另一端，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巨头，就是包括苹果的这个应用商店在内，都是大平台大的这个垄断巨头。包括我跟他直接打架的这个，我们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其实它本身也都是半垄断性质的这种存在。那么另外一头就是小散户，就是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小的这种开发者，那么这些人一直是被这个苹果商店残酷盘剥的这样的一批人。同时他又是建立起这个苹果的这个应用商店真正的霸权的这样的基石。那么这群人的话呢，一直在跟苹果的这个政策在做这个斗争，甚至提出了这个诉讼，这个诉讼自始至终就没有断过。那么近年来应该这些诉讼已经开始朝着这种集体诉讼的这个方向就开始发展，应该不是意向，而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集体诉讼已经存在了大概2到3年了。就是这雪球越滚越大。那么从苹果的角度来讲，它养得起这种高级的法律团队，但是这样的这个诉讼会牵涉大量的这个资源，并且在这个整个口碑上也会引起长时间的这样的这个积累。那么从很大的一个程度上，这次苹果的表态也就是向这些中小的甚至是微型的这样的这种开发者来表一个姿态，说啊，你看我给你放开一条口子。我可以把这个佣金降低15%，巴拉巴拉巴拉一堆。但实质上的这个让步其实很少。 您说到实质上的让步很少，我们先来提一下之前他对于中小开发者或者对于一些大企业的开发者，他的抽成到底高到了什么程度，甚至让您刚才用盘剥这个词儿来形容。 你就这么说吧，普遍意义上来说30%，就是你在苹果商店里面买到的这个所有的应用，比如说它一般大概$0.99一个 APP，它的这个定价政策其实是 不是随便来定的， 嗯， 就是你就可以随便给你的软件标个价，那不可以的，它是要审的。那么审完了之后的话，它可以给你定出几档，你自己可以在这里面去选， 嗯， 当然它也有审核。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里面，普遍意义上来讲的话，最常见的1.99美元或者0.99美元， 嗯， 诸如此类的。那比如说你花了，我们就说1美元吧， 嗯， 你花了1美元去买了一个 APP， 那么在这个里面30%就已经被苹果公司收走了。 哦， 开发者真正拿到的就是那个70%，然后你还得上税。 嗯，70%里边还要再上税。 那当然了，你完成了一笔交易嘛，你肯定要交你的个人的所得税嘛。 嗯， 如果是你是企业的话，你还要再交营业税，这个东西都是没得跑的。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苹果抽这30%到底是为什么？或者说，他抽这30%是因为他提供了很多的服务或者很多的技术支持吗？他这30%也算是摊销自己的运营成本？ 理论上来讲，你说的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的开发商，也就是说你已经大到了苹果不能够忽视你，或者说你的产品牛到了说苹果要求着你来在他这个平台上来发布自己的产品的话，那他所谓的技术支持也好或者其他的服务也好，基本上就约等于零。 嗯， 那么你可以在他的网站上查到各种各样的文档，你也可以按照他的这个流程去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这种申请或者要求。那至于说他的回应到底是官方性质的官样文章，还是真正的这种定制化的服务，那就听天由命了。 嗯， 这个不是说你就想当然的说啊，我是一个开发商，然后苹果就怎么样，他资本家就是资本家，在这个点上他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他肯定会去选择对他利益最大化的。 嗯， 那么中小开发商尤其是个人开发者在这个里面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等于是用你的聪明才智，用你的时间和精力在为苹果公司服务，而苹果公司在这个里面又以各种各样为你服务的名义把你的收入当中的30%收走。当然了，它运行一个巨大的一个生态一个平台，它肯定是有巨大投入的。 对， 但是这个投入平摊到每一个开发者头上绝对到不了30%这么夸张的程度，否则的话它的公司年报当中那么夸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苹果商店的这个 盈利， 这个收入的盈利的这个额度就不可能实现嘛。 嗯， 你把这个盈利去摊销到每一个开发者和每一个用户身上所贡献的这个额度来说，你就已经很清楚说他收这个30%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吧。 嗯，对， 否则如果说他真的是合理的话，这个官司就没法打了，对吧？ 那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应用，比如说我在 Apple Store 里面下的有一些软件它是免费的，甚至大家手机里现在常用的像微信啊，这也都是免费的。那这种软件是不是对于开发商而言， 对于苹果而言，大家都是全都免费，还是说有人掏了钱，有人赚了钱，我们不知道呢？ 在这个里面，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当中，其实就有一个埋藏的一个坑。那在这个里面专门提到了说，苹果商店第一次允许用第三方的，当然它是一个很含糊的一个描述的支付方式。 嗯， 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暗含的一个前提是之前是不可以的。 嗯， 比如说刚才主持人你说的这个微信它是免费的， 对， 绝大多数的平台性质的这些 APP 都是免费的，但是在这个平台上面所下载的所有的 APP， 你本身虽然是免费的，但如果说在你的这个APP 里面要产生交易， 嗯， 对不起，你一定要采用苹果公司允许的支付方式。就比如说你下载了一款游戏， 嗯， 你下载这款游戏是免费的，然后你要在这里面买装备或者买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么你再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按照苹果公司的认定，就是说你这是 APP 内购，你的内购就必须是通过苹果的应用商店来进行支付。 嗯，那 对不起，你只要完成一笔交易，苹果公司收走3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用微信，微信曾经有一个功能是打赏嘛，那当然现在也有啊。嗯，我们通过打赏给一篇文章的作者，比如说给他10块钱人民币，那是不是其中这3块钱也被苹果商店给收走了，而那个作者真正只拿到7块钱？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过，所以微信曾经有一段时间把这个打赏的这个功能给关了嘛。 嗯， 就是iOS的系统上面这个不能够打赏。哦，你的安卓上面是可以的。嗯，那后来呢？后来就是因为微信的体量太大了嘛，那么后来也是做了一些彼此的让步，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嗯，所以刚才您来给我们讲过去的这一段故事，我听出来了一个词儿叫店大欺客。 但是现在呢，这些客人们啊全都团结起来了，当然这个客当中有小客也有大客，提出了各种要求，甚至还有法律诉讼。于是呢，苹果用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有安抚的意味，但是呢也有人嗅到了其中的一些变化。我再重复一下这句话啊，苹果是这么说的， 开发者可以使用电子邮件等通信方式与用户共享iOS APP之外的支付方式， 开发者不需要因发生在APP或者Apple Store之外的任何购买支付佣金。很多人解读说未来可能苹果要放弃或者说减少苹果税了， 太想当然了吧，这个完全看不到未来在这个里面苹果税消失的可能性。因为就像刚才这句话里描述的，你听到了一个，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对这个有概念，什么叫做电子邮件。嗯，我相信绝大多数现在的年轻人发邮件的概率， 除非他在日常工作当中他是IT行业出身的， 否则的话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发电子邮件。嗯，如果啊，那么电子邮件的这个方式，我是说如果我们按照苹果它规划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进行一个详细的流程化的解读， 我们想要绕开Apple Store 得怎么做呢？其实蛮简单的，你不在Apple Store上面支付就完了嘛。我们移动应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真的是很迅猛，手机真的是可以让计算只在我们的指尖，所有的东西都在手机上来完成。 但是手机不是只有APP啊。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网页是什么大家已经可能没什么概念了， 但是浏览器还是有。 嗯，你打开一个浏览器，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页面。 嗯，你不是说只有在APP里面可以完成内购啊， 这个情况其实在中国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大家都有概念。什么叫二维码？我们大家付钱的时候，日常付钱的时候，真的有多少时候 是在APP里面完成支付的？ 嗯，很少。 我们大量的其实在使用一个跳转的链接，而这个跳转的链接是我们几乎所有用于支付的这些 APP 默认它已经支持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扫码支付，对吧？或者说你还可以反向扫码，就是我给你一个二维码，你一扫，然后我就把钱付掉了。我们国家的移动应用的这个支付已经发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你完全不需要依赖于某一个特定的APP， Apple Store 也是个APP啊。 这样，我的意思是刚才在苹果的这句表述当中，其实他说如果大家想要绕开我们的支付方式，只能以电子邮件通信的方式，这是他设定的一个规则，其中呢并没有明确的表示说你可以使用二维码。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除了电子邮件以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在苹果允许的范围之内绕开它的Apple Store的抽成？这是苹果公司希望所有的人这么去认为的，但事实上并不是。 因为事实上早在很多年前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刚才提到的另外的一些巨头早就在用其他各种方式 直接跳开Apple Store对它的这个束缚。 那您为什么又认为说这次苹果彻底放弃苹果税，或者大幅的让利于更多的开发者和使用者，这个事情是异想天开呢？这是跟它的整个经营整个Apple Store或者说是苹果的这样的一套生态的逻辑 背道而驰的。他之所以要去做这样的一套东西，他就是为了要达成一个垄断性的这样的一个利润池，他的目的就是这个。然后你今天来跟我们大家说你要放弃了，你不再要去垄断了，你不再要去维持这东西了，这怎么可能呢？你要自杀吗？这是不可能的。 他可能会做一部分让步，用于来源于各种各方面的这个压力，他要去向开发者示好，因为今天并不只是只有他有生态，其他的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经营自己的生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发者才是一个生态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真正的基石和动力。当然了，在开发者背后或者是在开发者的更外围是应用和市场， 嗯， 也就是消费者。但是消费者的这个发言权是非常小的，是因为他只能用脚投票。当你的这个 APP 没有某一个这样的这个平台的这个体现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某一种生态的体现的时候，消费者根本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 嗯， 但是开发者可以选择说，我可以同时在几个平台上来发布我的应用，这是我的自由。 嗯， 那么当一定程度上这些开发者，尤其是中小开发者开始团结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自己的话语权。而苹果这么垄断这么强势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它也不能够从根本上无视，它必须要这哪怕表个态吧，它也要做出一个样子来。 嗯， 但也仅仅只是个样子。 那我们再来说，在这次它的表态当中，另外的一个内容也受人关注，那就是要公开 APP 审核机制的详细数据。有人说，过去苹果之所以建立了它的垄断的生态圈，或者呢，给大家带来了很好的用户体验，这个完全是跟它在 APP 上的审核机制的严格甚至不透明是有一定关系的。那这次呢，他也对外说了，未来 APP 的审核我要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透明会带来用户体验的下降吗？ 至少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管理严格和不透明完全不能划等号，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嗯， 不是说因为它是个黑匣子所以它就是安全的，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苹果之所以现在被大家公认的说它的这个 APP 它的整个生态比较安全、比较稳定、比较流畅，来源于它对自己整个平台管理的严格和规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的这种黑匣子，或者说是就是你完全只能够去揣摩到底是什么地方犯规，同时也是带给业界巨大困扰的一个问题。 嗯， 就这么说吧，有相当一部分开发者，他们每天花的大量的精力当中，有占了相当比例是去揣测说，苹果公司的人到底为什么认为说我在这个地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甚至不告诉我到底在哪儿违了规，或者是我违了哪条规，我不知道，我得去猜。那么这个本身其实造成了巨大的内耗，当然这不是苹果公司的内耗，这是整个业内的这种毫无价值的消耗。 嗯，那我们要问一个为什么？就为什么苹果公司要这么做呢？要给自己保留一个黑箱，不让大家看得到呢？ 因为这在于这种权利，就我可以不用，但是我要拥有，我拥有的这样的权利，使我能够随意的根据我内部的这样的考量去决定一个 APP 到底可不可以放行，或者是怎么去放行。我不需要对你去进行解释。 其实这个背后也是一种店大欺客的思路。 这个还不是店大欺客，这是一个真正的对市场操控的这样的一种权利。我不需要对你进行任何的解释，我有我自己的这样的这种考量，我的考量在绝对意义上一定是服从我的企业利益的。而我不给你任何机会去了解，或者哪怕你去涉及到说我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一种考虑，因此你无法批评我，你可以不来嘛。 那您觉得这次他提出的这两个在外界看来比较大的改变，对于整个 Apple Store， 对于苹果的生态，甚至包括用户体验，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用户体验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变，因为这个是根本，如果这一点上会产生大的变化的话，他真的是在自杀了。 我们能省钱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就是说我们还回到刚才那句话，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通过这个等就是挖了一个巨大的坑，因为它完全没有给你任何电子邮件以外的选择，而这个等就在于说我可以开放给你也可以不开放给你。而电子邮件的这个方式刚才已经说了，绝大多数的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已经不再用电子邮件了。那么今天当你用一个 APP 的时候，你看到在这个里面说 啊，我有一个支付方式，你需要来收一个邮件，或者你给我发一个邮件，然后来完成这个支付。用户可能他甚至都不知道他到哪儿去发这个电子邮件，他连这个发邮件的入口或者 APP 都没有。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回到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与同样的其他的一些巨头一直在试图跳开 Apple Store 对他们的这个束缚。那么用的做法呢是什么呢？其实原理很简单，我有会员，这个会员是我的，跟你 Apple Store 没有任何关系，你只要登录我的网站，用会员登录，然后你可以用你喜欢的任何的一种方式来支付给我，这样的话完全就可以跳开，跟苹果没有任半毛钱关系。但是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就是说用户的体验会感觉非常不好。至少你一个月要去跑到这个网站上去登录一次，去刷一次信用卡，或者说其他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其他的等等的这样的方式。总之来说，你的那种体验不再那么流畅。尤其是玩网游的时候，你需要内购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你当时就需要这么一个道具，或者你就需要充这么一个会员。对不起，你必须要从那个地方离开，把这个 APP 关掉，然后你再另外去开 APP 或者等等其他的。 这个体验也是不会得到改善的。 对，那么今天从根本上来讲，苹果公司只是默认了以前这些同样的这些竞争的巨头们已经广泛采用的这些做法当中最低层次的一个方式，就是电子邮件方式，而那些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的其他方式，它一律搁在了等的一个里面，所以它等于是完全没有把口子放开。所以也就是因此，我从来一直不认为说它这个是在姿态之外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没有，它甚至比现在已经有的这些方式都还远远不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一些分析人士呢认为说，也许苹果税会大幅下降甚至取消，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乐观的想法。但是市场会继续向前走，包括在苹果的生态当中，无论是体量尚小的还是体量很巨大的这些开发者，未来他们也依旧会在如何分钱这件事情上继续和苹果抗争到底。我们呢作为普通的用户，只希望说自己使用的软件体验会越来越好，花费的金钱会越来越少，不知道这点是不是能够随了我们的心愿。我们照亮新闻深处栏目也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这个领域的话题。今天这期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 IT 科技专家施同宇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好信。我生平呢有两大爱好，第一看帅哥，第二买买买。作为甄家的一份子啊，我每次买买买的时候也一定会想到我的大哥甄知道。 还有呢还有呢，你亲爱的3D甄好片，我呢 你100两块去。 二姐，你可不能这么对我呀，我除了偶尔不小心被谣言骗，也没什么缺点不是 啊？好吧，那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今天刚买了西瓜就赏你一块吧。哎，这个可是超市里最贵的无籽西瓜呢。 啊，无籽西瓜我不吃。 嘿，你不是号称来者不拒的吃货吗？你怎么现在还挑起神来了？ 不是，无籽西瓜里面有激素，我才不吃呢。 啊，无籽西瓜里也有激素？怎么在你嘴里什么东西都有激素啊？ 二姐，这次我是有道理的，西瓜籽儿就是西瓜的种子吧？ 对啊。 无籽西瓜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西瓜没有种子了，对吧？ 对啊。 那没有种子的西瓜是怎么种出来的？就是给西瓜呀用了避孕药。 西瓜也能用避孕药？ 不止西瓜，无籽葡萄也是。避孕药是什么？那就是激素啊。所以啊，为了你的健康，我建议你啊也别吃了。 哦，好的好的，那再也不吃了。哎呀，看来从此以后我只能退出吃瓜群众的行列了。 哎，吃瓜吃瓜，哪里有瓜吃啊？哎呦，这西瓜好新鲜啊，还是无籽的呢。 哎，大哥别吃了，我正准备把这瓜给丢了呢。 为什么？这瓜招你惹你了？难道是你嫉妒它长得比你水灵？ 不是的，大哥，这是用避孕药培养出来的无籽西瓜，有激素，所以不能吃。 无籽西瓜是用杂交培育的西瓜，杂交出来的西瓜没有繁殖能力，所以不能产生种子，也就没有籽儿。它跟避孕药有什么关系啊？ 啊，原来是这样嘛！ 啊，那无籽葡萄呢？也是杂交的吗？ 有一些无籽葡萄是靠杂交，有一些确实是靠所谓的避孕药。 那原来好骗说的也没全说错呀。 可我还没说完呢，给水果用的避孕药只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它和我们人类使用的避孕药完全不是一回事。所谓的水果避孕药，其实就是抑制种子发育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这种调节剂能刺激葡萄自身产生的激素，让葡萄不授粉就能结果，也就产生了无籽葡萄。而且呢，它还可以让葡萄长得更大更好吃。 原来这种生长剂还增加了口感啊。 没错，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已经有60多年的应用历史了，而且很少有残留在葡萄上的。也就是说，就算你吃了无籽葡萄，它也不会对你的身体啊造成任何伤害。 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关于吃我都是认真的呀。 那可太好了。哎呀，忘了说，其实这个瓜呢就是买给大哥你的。 不是说还给我留了一块吗？ 你还有脸说？就是因为你，我跟大哥差点一辈子都不会吃无籽西瓜无籽葡萄了。你还想吃瓜？不是我说你啊，真好骗。你怎么每次说 我当个吃瓜群众真挺好的呀。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I need you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